音时间三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今天呢是2015年12月8号，我们先和大家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都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我们要提到的是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徐光启。很多朋友应该会了解到啊，我们在上历史课的时候都听过他的名字。在382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633年12月8号，明代的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离世。徐光启呢是上海人，生于呢嘉靖41年，也就是公元1562年。他的父亲啊是一个小商人，在他小的时候呢家里有点土地，日子呢过得不是很富裕。小的时候徐光启呢就对于农业生产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小的时候就开始干农活了。20岁左右呢考进了县学，35岁的时候呢参加了本省的乡试，一举是夺得了乡试的第一名，中了解元。也是一个学霸啊，学习非常好。42岁参加了中央一级的考试，中了进士，后来在翰林院做了一个小官。但是呢因为当时的这个吏治非常非常的昏聩，他呢对于做官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兴趣。当到礼部右侍郎这个官位呢已经挺高了，做了7年以后呢觉得没什么意思，就辞职了。在自己平常比较充裕的时间呢，就把自己的更多兴趣用在了科学事业的研究。从万历到天启年间啊，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呢在北京居住。在这段时间呢，徐光启和他来往密切，两个人呢一直研究呢数学啊、天文啊、历法呀、地理啊，总而言之研究了很多现代科学的内容。甚至他们两个人还共同翻译了不少科学方面的专业书刊，例如几何原本啊、秦析法呀、测量法义啊等等等等。徐光启成为了咱们国家介绍西方科学成就的先驱者。今天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和大家回顾了中国历史上一位非常有名的科学家，他的名字叫做徐光启。继12月5号提前30多个小时发布空气污染橙色预警之后，昨天晚上6点钟，北京市应急办将这次预警提高到了红色级别。才感受了蓝天没多久，咱们就体验到了首次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关于这场雾霾，各位今天体验如何呢？发布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要满足哪些条件？红色预警当中所提到的那些应对措施能够对于减轻雾霾起到怎样的作用？在房间当中生活的我们有哪些方法可以提升室内空气质量呢？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就和您聊一聊体验雾霾红警。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关于呢我们今儿的话题，各位刚才呢都已经听到了，咱们今天说到的是北京首次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介绍一下做客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首先呢为您所邀请到的是国家室内环境监测中心主任宋广生，欢迎宋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呢，还有一位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新朋友，北京林业大学博士生讲师团的利路亚博士，欢迎您，利博士。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能够和大家一起在这里学习。 啊，今天呢，我们和各位要来说的这个话题是体验雾霾红色警报啊。来，先问问二位今天的体验都怎么样？利博士，今天你的学习、工作、生活有受到影响吗？ 啊，怎么说呢？今天呢、啊、就是红色预警的第一天、我的感觉是生活还是要照常，我们 那当然啊， 对，但是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昨天我们自己有一个家里的群、然后在群上我看到我姑姑说、因为我的小表弟现在是在上初中嘛、然后这三天是停课的，然后说我就看到他发了一个状态说雾霾红色预警三天，但是小孩子在房间里喊朗诵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其实我小表弟还是挺开心的， 对，他自己的心里营造出来了一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一个很美好的景象啊。 对， 宋主任您今天呢？ 今天我本来我到我因为我单位和家在南城，在广安门附近，到北面去开了一个会，今天开了两个会，一个在北面开了一个会，又到钓鱼台国民馆开了一个会。 哇，都是和空气有关系吧？ 但是平时呢，一般的我坚持几年了，就平时如果要去开会，我一定要骑自行车去。但今天呢，就不能骑车了。这个重污染情况下，你要去活动运动的话，对健康也是有伤害的。 对，我看到一个细节，您随身还会带着一个 PM2.5 的测量仪啊。虽然这个不能作为这个科学数据的发布，但是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些内容。 这个、 现在实时显示我们直播间的污染的指数是182.34啊， 高 对吧？对，我觉得我们应该戴着口罩来录节目。 那不行，各位听众就听不清我们说话了。另外，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还电话连线到了知名的环保人士杜少忠先生，接下来我们也请进杜先生。啊，杜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那个两位嘉宾好，大家好，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知道杜老师您今天特别忙，参加了我们北京电台好几个节目啊，今天也是辛苦您了啊。晚上呢还想跟您来聊一聊关于这一次的雾霾的红色预警。先问您一个问题啊，今天 我也先想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我今天的这个感受 啊。您这个先有自备的内容是吧？先有自选动作，一会儿我们再来完成规定动作。 对， 来您先说说。 首先是说呢，我这个觉得红色预警，我们今天应该尽可能多的采取绿色出行，当然最实际的就是坐公交系统。所以今天呢，我是坐的公交车，坐的地铁。首先呢是这个时间上，一个是有保证，另外时间比较快。今天的公交车比较快，而且呢今天参加的算现在这个活动四个活动，所以都比较顺畅的到达了。这个就是大家的这种应对还是比较积极的，就是马路上的车少了，所以你坐公交车比较快，地铁里相对人多一些，但是地铁都是比较准时的。这个自己的感受呢，这个除了空气质量给我带来的是不愉快，就是天也愁容，我们也愁容，但是这个其他的这个还是比较顺畅。 这是您今天的生活体验，体验在红色预警的状况之下。 对 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固定动作的阶段啊。 固定动作好。 对，也跟您来说过了，就之前我们大家来说上个星期的雾霾，哎，觉得挺严重的，那个时候是橙色，为什么今天呢看起来好像还可以，就已经变成红色了？红色预警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发布呢？ 这个按照现在那红色预警的那个条件，就是要重污染连续三天72小时以上，就采取这个红色预警的这种措施。其实呢，你就是白天你问我的问题啊，我觉得要是回答这个措施怎么制定的，和这个红色预警的这个出台的这种想法，应该是请制定政策的人来谈最好。我已经离开环保局好几年了，所以我要说起来很不权威了。但是呢，我觉得呢，像这种措施呢，它不是说只有我们采取，就是常规的应对这样一些紧急情况的都会有相应的预警措施。而且这个等级呢是逐步提高的，那比较重的时候可能就是最高等级的，应该说这个红色预警是最高等级的。这个制定这个措施的主要的 目的，那肯定就是为了在这种情况下给公众带来尽可能少的伤害，所以呢，那你得采取措施，让大量的排放污染物的这个车呀，这个工厂啊，还有一些项目，这个停止排放污染物。 嗯， 所以他就出台一系列措施，让公众能够在没有外力的推动下，缓解空气质量的情况下，得到比较有效的保护。 嗯，今天呢，我也看网上有一些啊，就是媒体也做报道，包括呢也有相关的专家也来说在整个呢雾霾红色警报发布了以后，其实有一些相关的限行限产的这个措施，目的是为了做到消风，就是把那个峰值原本可能会更高的这个指数， 对， 给它消下来。 对，有很多人问这个，说你看这个停了，采取了这样一些措施，没见得这个空气质量好多少。其实它是这样一个道理，就是。说产生这样的重污染天气呢，一个就是你根本原因还是你排放的比较强度比较大， 嗯， 就排放污染物比较多，但是呢，有一客观原因呢，就是空气就气象条件不利污染物的扩散，就是像有一个盖儿在盖住了， 嗯， 盖住就把这空间锁定了，所以你在向这个空气当中排放污染物的时候呢，就是越来越积累的越来越快。浓度就越来越高，这时候呢，如果你不采取措施，那么一个是呢，空气质量会进一步恶化，另外呢，这个它还是这个不易扩散，所以它的条件不会改善。 嗯， 如果你现在我们采取的这措施呢，不是说采取了措施以后那空气质量就好了，而是减缓了它的恶化。 嗯， 就是让我们能够在下一个气象条件这个改变的之前也能够过得好一点。 对， 要不然呢，你想你得扛到这个按照现在的预报三天以后，你得扛到那时候，你这三天就很难过。 嗯，您刚才讲到的是一个这个趋势性的变化啊，我们大概在星期四的时候呢，可以感觉到有一阵风吹来，这个雾霾的状况就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对。 但是回头我要跟您来说一个几天之前我看到的新闻，那个时候呢，大家还没有想到啊，这个冬天我们会经历这么重的雾霾。那个时候的数据是，北京整个在这一年就截止啊，到上个星期为止，这个蓝天的统计数据好像还挺好的，包括这个雾霾的发生的频率还是在下降的。可是我们上一周，包括现在我跟您对话的时候，身边的确是有很重的雾霾，我们该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数据呢？ 这个呢，我觉得数据跟这个感觉啊，跟此时此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看数据，你比如看一年的，看一年当然要看一年的这个平均浓度。 嗯。 这个国家考核一个城市也是年日均浓度，那么要看。它和去年的比较是高了还是低了，那当然要考核365天的，它不是考一天的。但是呢，这个一天的单日的这种强度是哪一天，可能就是这一天呢，它虽然说全年啊这个浓度低了，比上一年年浓度低了，但是某一天的这个峰值有可能是在这一年当中是最高的，在跟上一年比也是高的， 嗯， 这都是很有可能的， 嗯， 所以这感觉呢就不一样了。你今天你我们这两次这个污染过程，如果我们这两次的感觉呢，那好像是比在今年的这个空气不好的天儿当中也是最严重的，和去年比，好像我也觉得这两次都比较严重。 嗯，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咱看一个统计的数据啊。 但是这是不是就是最高峰是峰值？那还得看拿数据和去年的比较。 对，就是咱体感是一回事儿，数据的统计是另外一回事儿。 对。 但是我希望就是，无论说是平均数据下降，还是说呢，在这个峰值就是污染最高的这一天都能够一块儿下降，我觉得这样的话才能 对，那当然最好了。 感受到这个空气啊污染之后治理的这个效果。 我觉得这两者也是有关系的。你看，你说有一个峰值比较高，它峰值高呢，高到一定程度，它也是这个你总体排放强度比较大，否则的话也不会高到这样。 嗯， 是吧？ 对。 如果说你就是排放这个整个个儿的排放水平下了一个大台阶的话，那它再高也不会高到哪儿去。 嗯。 所以应该说呢，这个主要的原因减少这种峰值的这个措施，还是应该把我们整体的排放水平降低。 对，好，非常感谢呢知名环保人士杜少忠先生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跟我们分享了这方面的知识，先送您走了，谢谢您，再见。 好，谢谢，谢谢。 哎， 好，再见。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是体验雾霾红景。刚才连线到的是知名环保人士杜少忠先生，现在呢还有二位嘉宾也在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国家室内环境监测中心主任宋广生，以及呢北京林业大学博士生讲师团的利路亚博士，再次欢迎二位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就想和宋主任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这个外边的空气啊，这么大的大自然啊，或者已经污染了的空气，短时间内咱们呢没有办法能够把它变好，但是室内咱们是不是可以来想想办法让它变得更好一点？在这方面您是专家，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这样，刚才我想这个今天发布这个红色预警，它的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就是提高了全民对环境污染这种重视。 嗯， 实际你到路上看到，路上的人特别少。 对。 第二个，戴口罩的人特别多。 嗯。 过去可能经常有雾霾或者有污染的时候，大家想，大家为什么不戴口罩啊？这么去走，可能污染对健康还有伤害。但现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大家都会主动去做了。 对。 第三个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搞空气净化呀，做了多年，微信呐、朋友圈里面很多都是，这个朋友都在问，我用什么样的净化器？买什么净化器更好？完了，而且看到做净化器的人现在都说我们断货了，缺货了，朋友们不要着急，我们货马上就来了。就大家这种防控的意识，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 但这里面呢，刚才玉龙谈到，就怎么解决室内环境污染问题。刚才咱们测了一下，今天我开了几次会，我也带着这个霾表测了，包括咱们说这个我们下午开会那个中国最高级的开会的地方，它里面的污染也是很高的。 嗯， 我们就讲一个道理，就是只要外面雾霾是预警或者高的时候，室内尽管我关闭的门窗，我不出去，室内的污染也是超过国家标准，或者超过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健康标准。 室内的空气从哪儿来呢？那是从外边来的。 从外面。 外面的空气有什么？室内也不会少什么的。 对对对，一个是它有两个渠道，一个是通过我们的门窗缝隙啊，还有你各种管道，排风管呐、空调管道缝隙进来。 嗯。 再一个就是人会活动，你活动着门呐、或者人自身带进来，这个都会进来。所以我们讲，只要室外环境有污染了，室内肯定是超标的。 您说到这一点啊，我今天呢，真是让我发现了一个新鲜的一个新鲜人，这就是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利路亚博士。刚才还在向您问说啊，我有必要买空气净化器吗？你是我见到的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当中唯一的一个还没有买空气净化器的人。 我是今天正就是今天才在网上查，说我应该订购一台空气净化器 啊。那你为什么之前不买呢？ 对，我觉得像刚刚宋主任说的，就是这是一个意识的问题。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我之前的话，虽然我也是我的课题是 PM2.5 是空气，但是呢我自己平时走在路上我也是不戴口罩的，我觉得我是硬撑型的那种人。 你觉得你是女汉子吗？ 但是我觉得最近就红色疫情以来呢，不是说这次是最严重的，但是呢我觉得大家的意识在这一次是最高的，就是对于雾霾的意识，每个人比如说路上已经是2/3的人都戴了口罩，我们的朋友圈，我们平时聊的话题现在全部都是雾霾，我觉得这是一种意识的提高。 如果没有这次红色预警，你可能也没有想到要去买空气净化器。 对，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宋主任，红色预警更大的意义是告诉大家的一个信号，这是一次警告， 警告， 警告大家要做好防护工作。 这个健康的警告很重要。 嗯， 就是大家老说环境污染，老感觉离我很遥远。 嗯， 是国家的事儿，是政府的事儿，是企业的事儿。实际呢，现在看到 就是我们身边的事儿。 对，这是 我们自己身边的每个人，你每天呼吸的空气，你家人，你孩子， 嗯， 我们说室内环境污染，包括环境污染有四大高危人群，就包括儿童、孕妇、老年人和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 嗯， 这些人如果长时间在这种环境里面生存，他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会他的健康造成伤害。 嗯，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再一个呢，就大家可能对净化器还有误区。 嗯， 说净化器有没有用？ 嗯， 实际我讲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大家很多家庭养鱼， 嗯， 这个鱼缸里一定要有一个过滤泵，这个过滤泵过滤水的原理和净化器过滤空气的原理是一样的。 嗯， 像咱们这个房间这么大的房间，一台净化器，我还有一台净化器的，但是看这个房间比外间可能就要低一些， 还真好点 儿，好一点。但是这个为什么不是很好呢？就是你这个净化器的能量太小， 嗯， 就是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空间来选择。 小马拉不动大车， 大车，像你这个房间，至少要有两台这样的净化器。 回头我跟我们领导说说， 一定要有 啊。 这个不是要说，这个是一定要有的事儿，就是我们每个人工作的环境应该是健康的， 嗯， 我们每个人生活的环境应该是健康的， 对， 这是一个。 嗯， 再一个红色预警，大家说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刚才玉龙问，就是还有什么办法？实际还有一些大家要注意的，比如在生活当中要注意，一个在这种污染的天气里，一个禁止在室内吸烟， 嗯， 在家庭也不能在室内吸烟， 对， 这是必须的， 不污染也别抽。 对，第二个， 对， 就是这个天气最好在厨房里少去用油炸、 哦、 煎炒烹炸这种。 嗯， 因为只要厨房一用油，房间里 PM2.5 肯定就高。 嗯， 如果外面已经高了，里面也很高了，你再增加这个高，实际加重了污染。 嗯， 而且现在也有专家研究说，大气污染当中也有油烟的一个贡献。 对， 但尽管贡献大小，咱们这个时候少在厨房里煎炒烹炸，这样减少室内的油烟污染， 把各个可能会产生 PM2.5 的源头都给 它 熄灭。 还有一个环节呢，第三个环节就是现在北方冬季了，现在是室内很少有绿植， 嗯， 实际在室内多养一些绿植， 嗯， 它对净化空气、改善空气质量是有好处的。 对， 你长时间封闭门窗用净化器，不能开窗通风，室内的空气什么二氧化碳会升高， 嗯， 空气的含氧量会增加。 对， 但是如果有绿植在阳光的作用下，它会有光合作用， 嗯， 增加空气当中含氧量，这第三个环节。 嗯， 第四个环节就是注意门窗的密封。 嗯， 刚才咱们讲到，只要有污染了，房间里就会高，为什么呢？通过门窗的缝隙进来了。一些老式的楼房门窗本来就透气透风的， 嗯， 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门窗的密封。 对， 这几个环节注意好。还有一个环节，在家里清扫的时候尽量用湿法。 嗯， 现在咱们有的愿意用这个干的什么过去传统鸡毛掸子， 嗯， 还有过去用什么抹布， 嗯， 就是或者擦地用些笤帚，这种东西尽量都不要用。 对， 一定要用湿法，保证室内的清洁和干净， 嗯， 这样会让你的室内空气加上空气净化器，一定要有净化器。 对，您说到净化器， 最好的效果是 这是刚才我们说了许多的准备工作之后，最后要想让室内空气好，看来真离不开净化器。说到净化器呢，今天我也请到了一位嘉宾，接下来呢电话连线中关村在线空气净化器评测编辑李阳。李阳呢不久之前评测了很多的空气净化器，接下来我们跟李阳聊一聊。李阳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之前呢评测的空气净化器，你们是不是想到空气净化器在这个冬天会大有作用啊？为了吸引大家注意，提前工作都已经做足了呀。 是的是的，今年的横评我们又开始准备了。 啊、哦，那这个横评评完之后，我今天想跟你了解一个话题，包括我们今天也有现场的嘉宾要去购买空气净化器，在购买空气净化器的时候必须要注意点什么？ 啊，首先我觉得大家对于用户对于这个价格首先要有一个预判，我能购买一样什么样的价格的产品，自己心里要一个谱，不是越贵越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嗯，我怎么知道它是不是适合自己呢？这有什么标准吗？ 那其实在然后第二个步，我们看一个空气净化器的一个核心指标，就是 CADR 值的部分。那 CADR 值是衡量这个空气净化器非常核心的指标。那么现在在新国标中已经明确要求都要标注这个 CADR 值的概念，就是叫洁净空气量，也就是换气的效率。 嗯。嗯， 那 CADR 值越大呢，肯定它适用的面积也越大，它同时在这个净化的效果上也能有所保障。 就是我们要去看它能够在单位的时间当中把空气进行净化的能力有多强，这是您刚才说的这个 CADR 值。 对，然后其次呢，我们因为现在新国标还没有完全执行呢，那么我可以拿出那个滤网看一看，就是把那个空气净化剂啊，如果你要去卖场看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那空气净化剂那滤网拆出来。第一呢，我们可以看看那个滤网那个就是致密密度会不会很好，我们甚至可以数数它那个折数，因为它那个滤网是一折一折的。我可以数它折数，然后看它的厚度，它的面积是不是够大。如果越大呢，这个滤网说明它这个使用寿命就有可能越长。 对，这是看滤网。此外还有别的吗？ 然后包括那个活性炭滤网，我们活性炭滤网可以看出来有多重啊。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个活性炭滤网啊，它越重，一般的吸附效果也更好。 好，您说到这儿是购买空气净化器，那么比如说有些朋友家庭已经有了空气净化器，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还得注意点什么？ 那就是这种使用过程中我们要注意，比如说在使用半年之后，我们的滤网是不是该换了？我们要注意一下。虽然现在这个很多空气净化器都有那个提醒功能啊，但是这个提醒功能一般都是一个计时器，它可能根据你的使用情况有所不同。比如说一些吸烟用户，它滤网其实应该更及早去更换。所以有时候并不吸烟，它这个滤网啊，说我们可以稍微延长一点，就是比如有半年的时间，我们把滤网拆出来，看这滤网脏不脏。如果特别脏呢，我建议大家及时的更换。 对，其实这事儿说回来，要在家里用空气净化器，不能懒，得长时间的要保养这个空气净化器，家里的开的车都要保养，再别说一个关乎自己呼吸健康安全的一个空气净化器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有一位嘉宾啊，是一位女博士，这位女博士呢正想买空气净化器，来我现场问一下厉博士，你还有什么问题要来问我们的这位评测专家吗？ 真的就是专家你好，我觉得这个空气，我是等到自己身体上真正有不适不舒服，我是感觉到真的会头晕胸闷，然后才考虑到室内空气净化器的。因为我之前对于净化器是没有，就不是很确定它是不是真的有效果，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就是它是不是一个必备的物品，就是现在家庭我们家中是不是需要常备的一个净化器呢？ 就是天气好的时候我要不要？ 对，我们天气好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打开呢？像我这样子的话，我真的是觉得感受到了雾霾特别特别严重，看到红色预警之后，我才有这个意识说应该备一台空气净化器。但是我们是不是平时常年也需要打开它呢？ 是这样，就是我们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就是空气净化器普及率高的国家一般都是蓝天国家，比如说日本啊、北欧啊、美国，它的蓝空气净化器普及率非常高。如果大家去过，就是它的主要除了就是过滤 PM2.5 啊，它是对于过敏源啊有很好的这种过滤效果。其实很多用户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是过敏体质，但中国的过敏体质用户并不少。在春天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这花粉过敏也是一个重要的污染源。另外呢，中国的空气净化器的发展其实跟那个 SARS 那年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高等级的这个空气净化器可以对这种病毒体是有拦截的。 所以我们是平时不管在雾霾天气也严重的时候，我们都是需要把它打开的，是吗？ 是的。 好，这是我们从您这儿听到的意见。刚才呢，让我还是挺意外的，空气越好的国家大家就越讲究啊，真是越好越 讲究，环保意识越高 啊。好，那我们先送您走了，谢谢李阳。接下来呢，我们在直播间还有呢国家室内环境监测中心的主任宋广生。宋老师，您对于刚才李阳提的这个观点，您赞同吗？ 空气净化器啊，在中国应该也有十多年的历史，国外呢有几十年历史。中国老百姓用净化器啊，还是从想用净化器出甲醛开始认识净化器， 跟装修有关系， 和装修和家具污染有关系。所以如果说你是新装修的家庭，如果说有新买家具的家庭，你最好选择复合型的净化器。又能够出 PM2.5， 又能够出甲醛，出化学污染物。但如果说我就是想解决大气环境对室内的伤害，这样我可能就选出 PM2.5 净化器。但这个呢，也不是说我每年365天要开，如果外面空气质量好的时候，通风是解决室内污染最好的方法。 对， 如果像前一段蓝天白云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窗通风。开窗通风的条件下就不需要用净化器了。但如果说没有开窗通风的条件，或者家里有吸烟的 有做这个有这个厨房的油烟的污染呐、啊 嗯， 还有晚上睡觉的时候，比如说或者有新家具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空气质量实际按照世界卫生组织讲，室内空气污染会超过室外的几倍。 哦， 这是在外面空气质量好的情况下。 嗯， 这个时候就需要有净化器。净化器啊，它有三大功能，一个是除颗粒物，叫固态污染物。 嗯， 第二个是除气态污染物。气态污染物就是咱们说甲醛呐、啊、挥发性有机物啊，这和装修有关、 嗯。 还有一个功能是杀菌消毒的功能。实际很多净化器里面它有这三大功能在一起的，也有的是两个功能在一起的。 嗯， 所以现在像冬季，比如说又是传染性疾病比较高发的季节，这个时候如果你净化器要有杀菌消毒的功能，那这个净化器也是很好用的。 嗯， 啊，这是也是可 以。说在这儿再补充一个问题啊，因为我知道您这个研究室内环境， 嗯、 这室内环境除了房子、 嗯， 现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室内环境是什么？ 嗯、 那就是车、 嗯。 我们在车的使用过程中，是不是也得要注意一下车的室内环境呢？ 车现在国家关注两个问题，现在一个国家在关注新车的污染， 嗯， 有买新车有气味， 嗯， 里面有这个化学性的污染， 对， 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中心叫国家室内车内环境监测中心，马上今年年底国家要出台强制性的车内空气质量标准， 嗯， 所以很多汽车企业都在关注这项工作。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像这种雾霾天气，大家会关注我开的车出去车里面是不是干净。 对呀、啊、 这个也是大家关注的。 嗯、 所以现在有很多车，现在咱们叫互联网，叫智能化嘛。 嗯， 很多车就有研究这种东西，就是我车里和车外有传感器。 嗯， 这种传感器能感知到车外的颗粒物的情况。如果外面污染高的时候，我会关闭车内的通风系统， 嗯、 自动关闭。 嗯， 然后呢，启动内循环。 嗯， 让车内净化。 嗯， 这样呢，会让车内的污染物降低。实际像我们普通的车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控制的办法，像我们家开车经常出去，像这种天气尽量减少就是外循环， 嗯， 启动内循环， 嗯， 实际用内循环系统，如果你车经常用内循环系统，就会发现你用了以后就会发现车内的空气质量会好。 嗯， 我们用这个买表测，你要启动了内循环以后，十分钟、二十分钟以后，车内的污染物就会急剧降低。 哦，这还是真的很有 作用。这是真的。现在还有些车呢、哦 嗯， 它专门装了一套系统。 嗯， 这套系统呢，就是专门净化颗粒物，还有净化化学污染物的。 嗯， 啊，这套系统也有。 现在很多高科技都是应对空气的变化，也是用在了车当中啊。咱们今天节目时间也有限，最后呢还剩下这么不到一分钟了，我想把这个时间呢交给厉博士。平常呢你也会去做一些关于生态、关于空气、关于 PM2.5 的宣讲，你在宣讲的时候一般都会跟大家说什么？ 我宣讲的呢就是这个 PM2.5 的来源、危害与防治。然后我面向的群体一般是高中生或者说是一些社区的老人。我觉得大家在这方面已经不断的有更高的意识。我在上课的时候有一些同学在提问环节或者发表感想的环节，他说到因为是高中生嘛，他因为这个雾霾的天气，他会改变了自己一些对于未来专业、对未来从事事业的一个想法。他说会，因为他们是理科生，他会希望从事相关的工作， 嗯、 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这个大气污染。 哎、 我觉得还是对，我觉得是很感动的，因为现在他们听到雾霾或者看到雾霾，不是从一个批判的或者说一个很消极的方式，而是说我希望去改变它，我希望去研究它。 嗯、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意识吧，因为空气。 嗯， 它是没有墙的，然后大家同呼吸共命运，这是很强烈的社会共识。 嗯， 就是无论你是有没有钱，你有没有贫穷还是富有，大家都是公平的，我们呼吸的空气是一样的。 嗯， 所以这就是一个意识。而且我今天很开心能够过来跟宋老师进行学习，我自己也加强了更多的意识，就是空气虽然是看不见的，我不能等到看到外面有污染了，好像看到雾霾了，我才知道要保护自己。我希望所有的听众也是，跟我一样，应该提高这方面的意识，要知道保护自己。 嗯、对，这个预警、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今天呢是让大家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我们要去行动起来保护自己的身体，同样也要更多的人行动起来， 对，保护这个环境， 去保护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大家呢来对这个城市做出自己的贡献，例如今天嘉宾应该是少开车啊，坐公交来去 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来去工作啊，这也是对这个城市做出的贡献了。好了，今天的这期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二位嘉宾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以及参与。我是玉龙，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是这样。最后呢，在这首《贝加尔湖畔》歌声当中来结束我们本期的节目。真心希望像贝加尔湖留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蓝的天，绿的水，这种美好的自然环境能够快快回到我们的身边。 如云般忧愁，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